所以躲开你多少的距离会让你好奇，透过你双眼才偷偷穿行，吩咐我双手停泊原地。听说浪漫的快，恋爱都吃得快，我才每一秒都放弃，说一直爱着你。我的爱汹涌像大海，而我却要忍耐，只愿一天你会醒来，爱情会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拥抱不要意外，等待上帝安排，将来细碎同流，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欢乐。想要拥抱，所以在祈祷，求学会放手，慢慢去寻找，找不到完美，到天长地老，当双眼模糊，还会拥抱，一步一步靠近。你才会珍惜我的心，因为我还相信有永恒的爱情。我的爱汹涌像大海，而我却要忍耐，只愿一天你会醒来，爱情会像翅膀打开，还没有梦不要意外，等待上帝细碎长流，我们才承诺那一生去换爱。要为爱情失心安爱，把感觉收回来，依靠上帝让我明白，被顺服的爱更精彩，带着微笑去等到花开，用盼望去灌溉，在你情愿一天，我们才拥抱不窒息的伤害。我那沉默叫醒爱情，你用期待把我吸引，继续走近，直到开始爱。